下的泡沫，一触就破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，

像个手术的人，用充满伤病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。